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准时送达温暖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既然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被很多的琐事所牵绊，不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那么不如拜托歌声来帮我们达成云游四方的美梦吧。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有请各位去到新疆，有请爱尼瓦尔江为你带来这首俏皮的泼水歌。 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，你整体的水桶往外泼，泼在我的皮鞋上，呀路上的行人笑呵呵。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，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向你行个礼，请你不要对我那么的生气。 没关系没关系，向你敬个礼，我会对你笑嘻嘻。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，你整地的水桶往外泼，泼在我的皮鞋上，呀路上的行也没有对我说，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向你敬个礼，请你不要对我那么的生气。 没关系没关系，向你敬个礼，我会对你笑嘻嘻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向你敬个礼，我会对你笑嘻嘻。 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曲像音乐，何来空悠悠，孤寂无依处天休，千杯恩是念无，此曲满天游。 歌手谭晶讲述的有着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湖北黄鹤楼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，创意自唐代诗人崔颢的一首同名七言律诗，情景交融，意境深远。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这一站我们要请各位上到西藏，听听泽旺多吉为你讲述的创作新民歌。我是西藏新一代。 金色的太阳索亚拉，照耀喜马拉雅，快乐的童年亚拉尼索，支撑希望的哈达，红领巾激励我，我天天向上。 来的春风索呀啦，掀开宏伟画卷，青春的火焰呀啦你索，升腾五彩的云线。 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耳边刚才分享到的是歌手徐千雅为你在歌声里描绘的词都风景，我在景德镇等你。好了，中场休息前的这一站，我们要去到青海，由当地民歌改编的《花儿爱少年》，今天歌者吴桐在你耳边要开始一把很不一样的演绎。首先，完全以人声作为背景出现，在很有中国地方特色的秦腔带入之后，为你铺展开了一片松懒的音乐草地，让我们得以尽情的放松与沉醉。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刘慧与你相约，我们稍后继续，待会儿见。 上去那高山这哟嘿耶，啊王耶，哦王平啦春，哎呦王。 缘分铸就的缘，有名字的眷恋，爱的冠冕，像海洋容纳了雨点，你承接我一切，爱的同心圆，请你躺进我指尖。

三位来自乌蒙山腹地凉多六盘水的阿吉、阿印、阿雕组成的彝人传奇组合，刚才用他们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乌蒙彝人的音乐生活《南山情歌》。刘慧，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格飞扬，今天我们要与各位继续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，我们邀请各位接着停留在苍山洱海边，来感受一首经典老情歌的魅力。来自王湘舟和李宪超带来的《马铃儿响来一鸟唱》。 马铃儿响来又一鸟唱，我的那是马回家乡。远远离开又不把他家，从此马不忧伤。 接下来的这一站，我们要去到的是巴山原乡生态明珠重庆城口。那里的原始森林、自然风光已经让很多朋友心旷神怡。你还没去过吗？先来听听歌好了。李丹阳和胡大亮为你讲述这首《小河弯弯唱山歌》。 唱山歌。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。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秋风送爽，登长城做好汉，乘缆车看满山秋色，果实累累，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。6162-6022。 阳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 蓝色的天空，无边的草原，蒙古包里有我，欣赏你姑娘。着我的思念，梦里是你纯真的笑脸，你就是那草原上的最美的花朵，好宝守护着草原，守护善良的你。草原圣洁的哈达，那悲伤有我最爱的姑娘，漂泊的白云带着我的思念，梦里是你纯真的笑脸，风儿它轻轻地吹，吹向永恒的远方，好宝守护着草原，守护善良的你。圣洁的哈达，马背上有我最爱的姑娘，漂泊的白云带着我的思念，梦里是你纯真的笑脸，风它轻轻地吹，吹向永恒的远方，好宝守护着草原，守护善良的你，好宝守护着草原，守护善良的你。 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，分别是来自云飞的《秦归草原》以及乌兰托亚的《思念远方》，为我们展现着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迷人的风景。他们从草原来，伴着青草香。好了，歌飞扬名歌走天下，今天的最后一站，让我们落脚在江南。好妹妹乐队要在这首《归乡》里为你唱出江南小城镇江的温婉景色和秀美的亭台楼阁。唱的是故乡，带我们走在故乡的路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，那是不管在外漂泊多久都会惦念的地方。愿故乡总能带给你生活的力量和勇气。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。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，牵着白回过长江，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，看不尽满眼风光。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，风涛千万里，青山水连天，却似江心一朵莲。南来的风，东去的水，浮云伴着游子归，西窗的雨，归来的你，醉在故乡斜月里。南来的风，东去的水，浮云伴着游子归，西窗的雨，归来的你，醉在故乡斜月里。照我还， 千万里，青山水连天。